国际乒联主席雷涅·帕杰尔和他一行访问了万景台，参观了竹地思想塔、滑冰馆和米林骑马俱乐部等。